我要飞，而你却想埋葬梦想的高墙。我要跳，而你却想地心引力打满墙。把地球变成我的战场，融化不是我装满心脏，是血管装满内脏，呼吸也不能呼吸，呼吸空气。要怎样？不然你想要怎样？要怎样？我们现在就冥想，谁把谁跟谁，谁让谁投降？谁把谁？谁叫你要让我抓狂？我是非常的胆量，为什么要生存在天使坠落的地方？很不爽，我很不爽，不要让我更不爽。看着空，我看着空，不要搞不清楚空。是你让大气缺氧，是你把地当肮脏，是你把地球变成我的战场。不是我装满心脏，是谁化妆满脸浆？呼吸也不能呼吸，呼吸呼吸。要怎样？不然你想要怎样？要怎样？我们现在就明讲，谁把谁跟谁，谁让谁投降？